己究竟有多苦，输了自己也输了全部。我只会在心里偷偷的哭，我如何才能够走出迷途？这段感情爱得很辛苦，难道一口辣辣的苦酒让我的心更麻木，不敢去想我们的过去，我怕那些快乐的回忆，对着镜子看着自己，努力装出我不在乎。曾经是一杯美酒，爱情路上很幸福，他的出现让你才离去，我的生活变得孤寂，我的心里不停祈祷，盼你回来在我身旁。我只会在心里偷偷究竟有多苦，输了自己也输了全部。我只会在心里偷偷的哭，我如何才能够走出迷途？这段感情爱得很辛苦，难道是一杯美酒，爱情路上很幸福，他的出现让你才离去，我的生活变得孤寂，我的心里不停祈祷，盼你回来在我身旁。我只会在心里偷偷的哭，究竟有多苦，输了自己也输了全部。我只会在心里偷偷的哭，我如何才能够走出迷途？这段感情爱得很辛苦，难道究竟有多苦，输了自己也输